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空虚。 现很低估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爱的我是错的，甚至离谱。 找到我。

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金婷演唱的《项链》。